公读伊撒伊亚先知书第62章。为了西庸我绝不缄默，为了耶路撒冷我绝不休息，直到他的正义显现有如光明，他的救恩燃灼有如火炬。万民都要见到你的正义，众王都要看见你的荣耀。人要给你起一个新的名号，是上主亲口所指定的。你将是上主手中的荣冠，是你天主掌上的王冕。你不再称为被遗弃的，你的地狱也不再称为荒凉的，因为你要称为我可爱的。你的地狱要称为已婚的，因为上主喜爱你。你的地狱将要婚嫁，就如青年怎样娶处女，你的建造者也要怎样娶你。新郎怎样喜爱新娘，你的天主也要怎样喜爱你。耶路撒冷啊，我在你的城墙上派了守望者，他们日夜总不缄默提醒上主的人啊。你们总不要休息，你们也不要让他休息，直到他建立了西庸，直到他使耶路撒冷在大地成为可赞美的。上主凭他的右手和他强有力的手臂发誓说，我绝不再将你的五谷交给你的仇人吃，也绝不再让外邦人喝你所劳作的美酒。唯有那收割的能吃并颂扬上主，那收集的将在我圣殿的庭院里喝。过去经过大门吧，修平人民的路，修路，把路修好，除去上面的石头。你们要为万民竖起一面旗帜，看哪，上主向大地四极宣布说，你们应向西庸女子说，看，你的救主来了。看，他的胜利品与他同在，他获得的酬劳在他面前。人要称他们为圣洁的民族，上主赎回的。你要被称为蒙爱的和不被弃的城。